那么现在令人欣喜的是，生物场治疗仪已经入围了。 嗯， 那这不仅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生物场治疗仪的优势，还能为咱们医疗事业增添光彩。 嗯， 鼓励咱们国家的生命科学人才呢继续突破创新。那么也确实留有一些遗憾。 有遗憾。 对，我们全新生物疗法中的另一个项目，因为材料和手续的原因没有送选成功。 嗯， 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假如说这次送选及时，而且入围最终的药品类评选的话，这将是对我们制药行业的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嗯， 因为多少年了，生物制剂一直是很多外国药厂垄断，即使和咱们合资，那也是把控着核心技术。那这其实也说明生物疗法是现代医疗的大势所趋。那咱们的虽然它是一个老方子，却经过现代科研证明啊，它是属于一种生物制剂。 嗯，徐主任，说到这个生物制剂啊，可能大家伙还有一点模糊啊。 嗯， 究竟什么是生物制剂呢？ 啊，这个生物制剂它跟普通的药物它不同。 嗯， 它的落脚点是细胞。 细胞。 对。 哦。 那么通过解决构成人体最小单位细胞的问题，来恢复人体自身的防御疾病、治愈疾病的能力。 嗯， 所以呢它更快更安全。 哦， 它就是这样一种生物制剂。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给细胞补充能量。 嗯， 来增强细胞的免疫功能。 给细胞补充能量。 嗯， 那徐主任， 嗯， 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相当超前了。 嗯， 那一个传承了百年的老方子，最后它是怎么研发成生物制剂的呢？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嗯 啊，这个是咱们366个方之一。 哦， 那么在医案中呢早有过多次的记载，但我年轻的时候每每在医案当中看到这个老方，我都疑惑不解。 疑惑什么呢？ 因为先祖们往往是在遇到病情危重，或者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疑难杂症的时候，就会让病人呢在服药之后必须喝上一口。 哦， 这其中呢，我的印象它比较深啊，是我那会儿刚刚嫁到老裴家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老妇人得病了，卧床不起。那么我公爹呢为她开方调理。结果这个老妇人呢拉着我公爹的手就问。他说，这个大夫，我这病啊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公爹就说，您得的这个病呢是寒痹阻络、气血凝结。我给您开药最快也要3个月才能通经散寒，这样呢你才能正常的走动。 嗯， 结果呢这位老妇人摇了摇头，掩面而泣，说不行，太久了，我等不了了。 哦， 那我公爹就仔细的询问呢，一问这才知道，这个老妇人远在山西的兄长发来电报，说是病危了，医院呢给下了病危通知书，最多1个月。老夫人说，这哥哥呢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而且是40年没见了，他就想看看哥哥最后一眼。当时呢我公爹呀也是非常动容，于是呢在给他开的汤药的基础上又给了他一瓶，就告诉他每次吃完药喝上一口这个，结果半个月之后老妇人就能够下床，她坐火车去了山西，终于呢见了哥哥最后一面。 嗯，原本需要3个月的时间来调理，结果半个月就能出门了。 嗯， 那也就是说她缩短了疗程，让身体康复得更快了。 是啊， 但当时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包括每位运用的先人们啊，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嗯， 只知道病人正常服药的基础上再喝上一口这个，这么用病人就能好得快。那我呢也问过我公爹，我说这方子它究竟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啊？我公爹摇摇头说，这个是一口饮三颗参， 嗯， 回阳固脱的作用肯定是有的。 哦， 那至于为什么能对疾病的康复起到加速的作用啊，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嗯，徐主任，您说到一口饮三颗参，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它是一口饮三颗参。 嗯 啊，有人就说了，一口饮三颗参，这药怎么熬出来呀？啊，那我又为啥说它不一样呢？哎，就在这儿。 哦， 咱们一提中药，首先呢就是汤药，大伙儿想到的就是用大火在砂锅里熬。 嗯， 但是这个方子它不行，它非常的特殊，它讲究一个冷熬。 什么叫冷熬啊？ 那用咱们现代的这个话说，就叫低温萃取。 哦， 那么古法儿它又是怎么个熬的呢？首先呢，它必须先从酒精里分流出一种液体物质。那么这个液体物质，它的沸点比人体的温度还低。那么萃取的时候，把乙醚倒入到蒸馏锅，然后呢，将三颗连须都没有一丝损伤的全参，再加上几味配伍的药材，全部进入到乙醚当中。 嗯， 这个蒸馏锅上啊，它挂着天锅。 天锅？ 哎， 哦， 哎，这天锅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冷凝器。 哦， 哎，那么等到灶里的这个文火熬出了药材当中的药气了，这个药气它是不是会升腾啊？ 嗯， 那么它碰到了冰凉的天锅，它就会凝结成液体。 哦， 就跟大伙儿烧水一样，你一打开壶盖，发现盖子上有很多的水珠子。 嗯 啊，这其实就是热气在遇到冷物的时候凝结而成的。那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些药气它凝结成药液，最后呢顺着凹槽，它就会排到装置提取物的坛子里。 嗯， 那最后呢，这些蒸馏出来的小水珠啊收集在一起，可以说不过也就是一口的量。 哦， 所以呢一直有一口饮三颗参的说法。你看那个中药的剂型啊，有丸散高丹汤饮，其中这个饮它就是这么来的。 嗯， 最终制出来的呢它会是特别特别的少， 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 是啊，但是你看着这一小口，其实呢它全是精华。 嗯， 所以呢就叫一口饮三颗参。 嗯，这个冷熬的方式啊，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繁琐。 嗯， 徐主任，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冷熬的方式呢？ 因为当中的药材它都十分金贵。 嗯， 你高温煎煮一定会破坏药物的有效成分，因而呢只能是冷熬。那当然这冷熬是属于咱们中医古法啊，包括后来咱们把它研发成生物制剂的时候，冷熬这步就采用了现代的低温萃取技术，采用的呢就是德国的低温萃取技术。 哦， 效果就更好，更适合量产。但是在这个之前，一般来讲不是危急重症疑难杂症，或者呢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老妇人一样有苦衷的患者，那他们是喝不到的。 嗯， 因为呢它太宝贵了。 没错。 哎，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它就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嗯 啊，因为这个方剂原理不明啊，制作工艺又那么复杂，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哦 啊，那么在后来 研发生物场治疗仪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中医人呢，接触到了很多生物领域的专家。有一回聊天，我无意间就跟一个老教授说起咱们这个神秘的老方子，他当时呢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就说，桂英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解释不清，那为什么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试试看呢？ 生物学， 哎，他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醒，顿时我就恍然大悟。于是立马取来就送到研究所去做研究。那么在研究当中就发现，这个服下以后做细胞同位素检测，就会发现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活性三铁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它在生物制剂上是属于一种生物调节素。它能够使人的细胞的能量增强，能够提高咱们细胞的免疫功能，所以它能够起到加速疾病康复的作用。那么就在那一刻，所有的谜题那就被解开了呀。之所以能够缩短疗程，加速疾病的康复，就是因为服用它之后能够给细胞补充能量，那细胞得到了这种特殊的活性三铁物质之后，它就变得特别的活跃了，活性就特别的强了，那新陈代谢也就变得特别的强了，所以细胞自身的修复速度它就加快了。可惜呀，我们的先祖发现了它的奇效，却因为活在了科技落后的年代，所以好几代人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理。 但是徐主任啊，其实这也证明了咱们传统医学的大智慧。您看从古代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发现， 是 其实一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 哎，这话说的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后来通过一件事儿，我就发现生物场治疗仪它能够修复细胞，那么它作为一种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这两者一内一外你配合使用，就会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了。 哦，有哪些效果呀？ 那还是得说十年前的时候啊，有一个电业局医院的刘院长给我打电话找我，他跟我说要给我生物场治疗仪这边推荐过来一个临床来实验的病人，那么家属呢也都同意了，愿意到这边来做实验，但是呢这个病人呢有点特殊。 哦， 那我就说都是病人他有什么特殊啊，他就跟我说，徐主任呢，这个人呢他现在是个植物人。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一个男同志，年纪真不大，才35岁，家里的孩子是两岁，是他们电业局的一个职工。那么修电站的时候呢，在那个三楼的架子上，一个钢筋打下来，把他从三楼打到地上，脑壳的骨头就砸掉一块。 哦， 喉咙那儿呢，有一个小钢丝从前头穿到了后头，肋骨呢断了四根，腿呢也摔断了，手也摔断了。 哎呀，太严重了。 到了医院，这人还真是命大。摔得这么重，扎得这么厉害，没死。 哦， 但是病人脑子不清醒了，人呢完全昏迷，但是因为他是工伤啊，对不对？你这个工伤，你单位里你就得照顾他呀。那会儿怎么办呢？把他们家里的爹妈给接来，给他爹妈发工资，让他爹妈来伺候他们家的孩子。你说这个病人自个儿受苦，家人受苦，对不对？那现在呢，说实话当时这个医院呢，这个局里的领导也跟着受磨难，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植物人呢，对不对？你知道他多少时间能醒啊？所以呢就这个事儿找我帮忙 啊，他说看看您正在搞这个临床那个医疗器械啊，您这个医疗器械能不能帮上点忙啊。我当时一听，我说人命大于一切，对于每一个患者咱们不能坐视不管。 嗯， 我就说那就去看看吧，然后呢就奔他们医院去，到那儿一看毫无知觉。 哦， 打开牙关一看，舌头上紫颜色，舌苔白腻，一切脉脉细，阳气散而不足，无力固舍不达。我听听病人的这个嗓子那儿有痰的呼噜呼噜的声音，我就问这个痰你们怎么处理的。旁边病人的母亲就说这个痰要是多了就用接痰器来接痰。 嗯， 我一看这当妈的太不容易了，又要照顾孩子的大小便，又要喂他吃，还要给他接痰。好在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病人不抽风，他那个腿呢是绷得硬硬的， 哦， 手和脚都硬啊，这个呢就是外伤后的植物人的典型的特点。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我就琢磨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外伤后出现昏迷无疑就是脑部的损伤，这头部呢做了手术了依然是昏迷，这真的有点是太难了。 嗯， 当时我就说要不这么着吧，我们可以用生物场治疗仪试试，因为之前在巴马长寿村调研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些外伤性的病人在巴马的百膜洞取得了很好的疗养效果。有一位退休的老同志不小心遭遇了车祸，骨头外伤性的伤害，后来呢他在巴马住了一年多，骨头真的就自己康复了， 哦， 没做那个置换手术。还有呢就是巴马当地人如果说有一个外伤造成什么脑震荡啊胳膊腿疼什么的，哎，都会上百膜洞那儿去坐一坐， 嗯， 跟里头坐一坐，很快的，哎，受伤的地方消肿止疼活血化瘀了。那么当时我就想生物场治疗仪它能释放频次很高的脉冲，可以疏通这个患者大脑里的淤血，这是第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生物场治疗仪在3米的半径内它能释放很高的负氧离子， 哦， 这个负氧离子如果释放出来它能增强病人大脑的供氧，那这样一来对这个病人的脑细胞的恢复那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啊我综合的考虑了一下，我说要不这样吧，就用生物场治疗仪试试吧。 嗯， 反正第一它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嗯 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咱们说因为是搞临床阶段，这仪器呢特别的少，但是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跟刘院长说了一下，我说刘院长啊，我给你调过来一台生物场治疗仪，然后呢你们按照我留给你们的方法去给这个病人操作，要详细的给病人做病治。刘院长就说啊，徐主任那没问题。我说那就这样，我答应给病人用生物场治疗仪，但是我把刘院长拉到诊室的外头，我就跟他说您这病人呢确实病得太重了， 嗯， 一年多的植物人的状态又没有任何的反应，我说呀，实话说吧我还真的没把握。刘院长就说徐主任我知道，但是现在我这儿不是也没办法吗，那咱们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呀。 嗯， 那就这样病人连续治疗了一个月，你想知道结果吗？ 有反应吗？ 没反应。 哦， 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那么没反应接着做呀，在第37天的时候病人的左手的食指抽动了一下， 37天的时候， 37天， 哦， 当时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惊喜，然后继续做呀。 嗯， 又过了一个月，这个病人的嘴角、眼睛 偶尔有轻微的反应。 哦， 那这就相比之前的治疗来说啊，虽然说就这么一点点的小动静，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没错，有希望啊。 对呀，但是他们认为还是太慢了。 嗯， 那我去看这个病人，我转身想走的时候，病人的母亲一把拉住我，说：“大夫，求求您多用点办法，一定要让我的儿子快点好起来。”我握着他的手，我就说：“您放心呐，我也一直在想办法。”那么，在我走在走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刚才病人的母亲，他无意间说的那句话，他说：“求求你多用点办法，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那么这个多用点办法这几个字儿，突然就提醒了我。 嗯， 我立马就走了，回去啊，啊，到药厂啊。那个时候呢，生物制剂还在进行萃取技术的试验。 哦，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赶紧取来实验出来的样品，因为我想，以前这个方剂呢都是配合来用的。 嗯。 那他要是配合生物场治疗仪，哎，会不会有效啊？ 哦， 所以我当时就想啊，得给这个病人试试。 嗯，但是这个病人他也不能动啊， 啊， 怎么喝这个？ 那中医上不是有一个方法吗？叫鼻饲喂药法。 嗯， 啊，就能把这个药灌进去。 哦， 所以呢，给病人也用这种方法给灌了下去。 所以就采用了这样联合的方法。 嗯。这样呢就又过了20多天。 嗯 啊，这个刘院长突然一通电话给我打来了，说：“这样吧，你在哪儿呢？我开车接你去，你来看就知道了。” 哦 啊，这不我就跟着去。那等我到了电业局医院，我看见病人坐在凳子上对着我傻笑。 哦 啊，虽然说也讲不了更多的话。 怎么呢？ 因为那个，我不是说那个小钢筋嘛， 哦， 穿透那个喉咙那个洞还没有完全补好嘛。 哦， 他的右手也不能动啊，左手拿着一支笔就写了：“徐医生您好。” 真的太了不起了。 嗯，后来这个病人好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条腿走路的时候不太正常， 嗯， 说话呢稍微有点大舌头，但是能做简单的工作。 哦， 所以通过这个病例，我就一直相信这一定是共同的作用结果。 嗯， 二者缺了哪个也不能创造出最后的这个奇迹。 太了不起了。 所以在之后呢，我就特意做了联合治疗的临床，确实外在修复细胞，内在的给细胞补充能量，那就会让咱们的疾病康复的快上加快，好上加好。 这是强强联合啊。 是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生物疗法领域的骄傲之作。 嗯， 这有一天呢一定会造福世界的。 没错，真的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振奋人心。徐主任，前几天啊，我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我就想跟您说说。 嗯，您说。 说啊，这个辽宁呢有一位老人退休在家2年了，平时啊爱说爱笑的，每天晚饭之后呢都会和邻居聚在一起啊，大家一起聊聊天啊，下下棋啊。可是就在不久前，老人啊就变得不爱出门了，不仅不爱说话，还经常在卫生间里刷牙。 那这个老人为什么在卫生间里刷牙？这个新闻上说了吗？ 说了 啊， 这个原因啊，就是老人的口腔当中呢出现异味儿了 啊、哦， 一张嘴就会有氨臭味儿 啊、哦。 但是这个老人呢没有选择去医院检查，就像新闻里说的，一直在刷牙。 嗯， 直到这个老人晕倒在家中被送到了医院，才发现老人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患上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并且引发了心力衰竭。这个老人的生命呢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啊，这个老人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了。 真的很可惜啊。 嗯， 这位老同志啊，如果能早点重视自个儿的身体出现的这些个异常的情况，他也就不会刚刚退休，刚刚准备开始自己的夕阳红的新生活的时候，你看弄到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了。 没错。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很多的疾病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在咱们的身上有所体现。你看这个中医看病它讲究四个字。望闻问切。这个望它就是看，问就是问诊，切就是切脉。那这个呢大伙都知道。那这个闻它代表什么呢？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耳闻，就是听患者说，听患者说话的声音啊，这个声音低微啊或者怎么样啊，如果声音很低，就跟偷人东西似的不敢大声说话，那这种人呢一般都是心胆气虚。他有的人说话呢是五马长枪的啊，嗷嗷直喊的，像这种人呢肯定是肝郁气滞。肝胆火旺。听声音呢咱们也叫闻。那闻的第二个情况呢代表的就是用鼻子闻。包括闻这个气味，病人呼出的这个气味，咱们中医闻这个味儿就知道你这个病啊大概是在哪儿，大概是什么病。那么通过人呼出的气味可以初步的判断这个人的病在哪儿，或者呢判断出来这个病它是一个什么病。中医临床上这病人呼出的这个味儿，典型的呢就有这么几种啊。这里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养生知识。 好。 第一个呢就是有腐腥味儿，腐臭味儿。腐臭。 那如果说一般有这个腐臭味道的话代表是什么病呢？ 一般代表的是胃病。 胃病。 胃病。凡是闻到了腐臭味的一般是什么呢？一般就是消化系统有病。是胃炎、牙周炎这种病。那如果要是腥臭味的话，就闻那个味儿啊有点像是鱼腥鱼臭了似的那个味儿。还有呢这个排泄物呢跟呼出的那个味儿啊它不一样，因为它走的是两条道。如果说这个排泄物非常臭的话，一般这个人呢他得的是肝病。肝不好。 为什么说是肝不好了呢？ 因为他这个排泄物臭，就是因为肝脏的解毒和消化能力下降了。如果说你的大小便味儿特别大，天天有味儿，不喝酒大小便也有味儿的话，那你肝脏的这个病就是挺重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酸臭味儿。 酸臭味。 说这个人呼出来这个气又酸又臭，有一股子酸臭味儿，就跟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似的。一般来讲也是胃病。这第三个就是烂苹果味儿。但是如果你呼出的气如果说酸啊，有那个有点甜味儿。像那个烂苹果的那个味儿，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酸，糖尿病导致的酮症酸中毒。这喘气儿呢，就是一股烂苹果味儿。如果说喘气儿，一股子氨气味儿。 氨气味儿，氨气又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怎么跟你形容？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老式厕所里的那个味道。 老式厕所。 如果说一喘气就有氨气味的话，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就叫慢性肾功能衰竭。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味儿，通过你喘气这个味儿，通过你的排泄物的这个味儿，中医呢就能够初步的判断你这个病啊是在哪儿了。 真的是这样。那今天通过徐主任您刚才所讲的这个口腔当中的异常的气味，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家中呢自己来自测疾病。如果说啊咱们真的发现异常了，一定要及早的来进行治疗，咱们做到防微杜渐，也不要像刚刚我们说新闻当中啊所讲的那位老人一样，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了。 那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啊， 我是一个盲人 啊， 就是眼神一点看不着了。我今年62 啊， 就突然得一个颈椎病 啊，得了颈椎病， 得一个颈椎旁的病，我都不想治。就去年来医院住那住院那些病人的。能扛住，就是我都不想治了。就是这个颈椎，就是睡不着觉 啊。 现在这个包上，这个包像搁手心里握着那大的那大个包。 哦，脖子后面、大椎穴这儿、颈椎这儿有一个老大的包了啊。 对。 那你脖子能转吗？ 转的疼，就是嘎吱嘎吱这么响。 嗯，现在是疼还是怎么样？酸呢还是怎么着？ 现在是不太疼，就像木马行那种声、 啊、 就是嘎吱嘎吱 嘎吱嘎吱的啊啊 哎 那你这个颈椎有问题，有没有涉及到别的病症啊？因为颈椎有的时候会让血压高，颈椎呢也会头疼脑胀恶心啊。 有血压高，高不算太高 啊， 就是怎么是后背上，就是左巴了这个后背扯着这个大脖筋这上疼， 嗯， 再就是这个胸前左巴了上有胳膊上有一块骨头高， 嗯，除了这个颈椎的问题，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再就是脑袋有时候胀疼，胀疼我按太阳穴上按几下来就能缓解的， 啊啊，脑袋胀疼。 再就这个胃上，胃有毛病， 胃。啊，那你就是太阳穴这儿胀疼了，对不对？胃就跟太阳穴有关系啊啊！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再就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嗯，前列腺 比较急那种事。 嗯，你睡觉好吗？ 睡觉不行，主要就是啥、失眠， 要不上、 要不叫失眠，我这病就扛着了，我就不治了。 啊啊啊！主要是失眠这个问题啊。 是现在我晚上睡不到2小时 啊， 不吃安眠片儿，就是我说能睡，我多长说能睡1个半小时。 那您今天跟我通电话，主要的问题想解决一个失眠颈椎病的问题啊。那您这个最近听广播，我们啊健康万里行的这个活动。我不是之前跟大伙儿说让大伙儿都报名吗？报了名以后您赶紧去做，你让家人把你送去啊，送去做呀。 我经济条件上这徐主任，我是盲人、主要是经济条件，我还得求你帮忙、我是盲人，一点看不着，我没有儿女，来我弟弟家、我这个病情你还不 还不敢那当我弟弟说太严重，我说太严重，因为活忙 啊， 活忙上 啊， 人家要是不留我，我吃饭的地方还没有 啊， 就是我你就是花钱治你，我还没有钱， 没钱， 所以说我就来居住院，我就来求你帮忙 了。那你有低保吗？ 我没有低保， 没有低保哦。 啊， 那你生活靠什么呢？ 生活就是姊妹，姐姐妹子给。傍点钱的，完了你，就这么生活。 哦，就这么生活，那真的是非常困难，寄人篱下啊啊！ 哎 啊，哎呀，这治疗方面，我这儿可以帮您，啊，您刚才跟我讲的，这个失眠呐、颈椎病啊，这血压这些病症啊，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就是治颈椎病，血压都能下来，你的失眠它都能让你睡得好。啊，因为失眠它本身跟颈椎病也有关系，颈椎病咱们叫这个象壁病，就是你骨头退行性的病变了，人年纪大了都会出现。你说你脖子后头有一个大包，那这大包呢，就是我们第七颈椎的突出造成的，颈椎变形了，压迫神经了，你不得血压高吗？你不得手麻脚麻的啊？这个失眠呢，对不对？所以您现在呢？如果说经济上没有收入，低保也没有，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生物场治疗仪做上。它呢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轻轻松松每天就这么做，颈椎病生物场治疗仪的脉冲让你的血液循环这个畅通了，它释放出的巴马一样的地磁场修复你颈椎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啊，让你的骨关节不再继续退行性的病变，那么你慢慢的几次下来脖子就好多了，然后你晚上睡觉他也开始由一两个小时睡两三个小时，睡三四个小时啊。我们总是说不抛弃不放弃嘛，对不对？那你既然又是盲人又没有低保，我再送你三盒真物制剂啊，它呢是给你的细胞补充能量的，细胞能量足了，新陈代谢好了，对您身上的一体多病的就更好，你两个配合在一起用。 好、哦、那行，我真的谢谢你，你这是帮我大忙了，你要不叫你这帮我忙，我这照不起 啊。我遇到像你这样的情况、我基本上都会要伸出援助之手。您这个情况呢、一段时间呢，这个所有的病症都会很轻啊，都会让你感觉到人舒服了，不会让你有忍受不了的这种感觉啊。那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啊这个继续用药，口服的外用的，你全身的病症那效果就相当好了啊。好了，那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吗？ 好， 哎，好嘞，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 好， 再见。哎，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哎 哎，您好，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合肥的，我是安徽的。 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45岁。 哦，很年轻啊。那今天呢也很荣幸啊，徐主任呢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你好。 哦，我是徐主任呢。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说说看，这么年轻你就来做了，是什么病症啊？ 那个是这样的，我是那个血压高、血压一直都高，有几年了，低压是在100，高压达到了，已经达到了160。 低压100，高压160。我告诉你，高压达到160，这已经是我们讲的中期高血压，而且属于叫肝肾阴虚、你这个低压呢达到100了，这个已经 是很严重的问题了，说明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 哦、 啊、哦、这个要重视起来啊，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嗯、它一般来讲都是中老年人的病，像你这个年纪血压这么高的真的不多。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家族史啊、嗯、 有，家里父亲有，他血压高 啊，他血压高。 嗯， 嗯， 你对这个高血压有没有了解啊？得病这么些年了不太了解 也了解了，到医院看的嘛、 嗯、 然后一直在吃药、 嗯、 吃药的话刚开始好一点，但是吃着吃着这一年吧、 嗯、 没有效果了，一直都高。 那你要换药 怎么回事啊，徐主任？ 首先呢，我们讲高血压在中医上讲、嗯、它是肝肾的问题，刚才我不是说吗啊，肝肾阴虚，平时有没有上火的现象啊？ 有 啊， 容易上火。 对呀、啊嗯，它就是肝肾的问题呀、啊。而您吃的降血压的药、 哦， 它是扩张血管的，啊，你几年吃下来， 哦、 你这个血管，如果你现在低压达到这个100，高压在160，你已经动脉硬化了、 嗯， 也就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弹力已经不太好了。你吃降压药它得扩张血管、 嗯、 它要是扩不开的话你这个血压它就下不来呀，对不对？ 嗯嗯。 那我们讲高血压的问题、 嗯、 其实就是血管的淤堵跟硬化的问题。淤堵、 嗯、 那就是血管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淤堵在血管当中啊，主要就是肝主疏泄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你这个肝脏的代谢不行了，肾脏的代谢不行了，血管硬化了就影响了血管的收缩，那自然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啊。 哦，是的。 你用生物场治疗仪、 嗯、 一般情况下能够下降。 正在体验。 嗯，正在。 是，我跟你讲、 说说看。 我体验了五六次了。 五六次。 哎呀，真的很好。 嗯。 真的很好。 现在多少呢、 嗯、 血压？ 我今天啊、我现在正在排队呢，等一下就要到我了。 啊、 嗯。我跟你讲啊、嗯、我第一次啊、体验下来。然后就降了，然后做了五次以后啊，降现在低压是在80，高压现在在120。 啊，这个血压是你多年来没有的。 好高兴呐！啊， 多年来没有的是不是？ 嗯， 说明什么呢？第一是药皮了，第二呢是你有动脉硬化了，关键呢你的血管堵了。你这个生物场治疗仪，首先我就跟大家说。是批准的、 嗯、 你这个高血压就是在这个疾病之一当中的一种、 嗯、 啊，你如果说你能坚持用这个啊，你的血压已经很平稳了 是吧？ 对， 听讲不是太清楚那个三分眼、我像我这种病灶能用吗？ 啊，你问我这个、 嗯、 像你这个病能不能用啊、 嗯、 能用。 对、 它是一个生物制剂，对，是生物疗法中的一种生物制剂、对身体的细胞有很大的帮助，它是内在的修复细胞、你用的治疗仪呢是外在的修复细胞。那么它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因为在临床中啊，我们也发现对于那个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那种慢性病、或者是大病，如果说两个配合在一起用，那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 那徐主任、我想问一下、那个什么时候能买到呢？我听你这样讲我就想立马买到。 你只要跟咱们、 什么时候才有呢？ 快了。跟你们安徽的跟他说一下。跟他说一下、他有了以后呢、他会通知你。你父亲你怎么没把他叫来、也用一用生物场治疗仪啊？ 我这样，我先体验，我体验的好的话、我在那个我准备买一个这个机器回去、回去的话因为我们家离这个合肥还有点远、买回去我们一家人用，需要用的就用、 那这就方便了、老人就方便了，不出门、告诉他几个穴位怎么做啊，或者他哪儿不舒服就怎么做、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好，感谢薛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哎，好，再见。哎、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徐主任。 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四零零 1-800-106-61 400-10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 你好阿姨，欢迎您。您来自哪里啊？ 我是泰安的。 泰安的，多大年纪了？阿姨 65了。 65岁。您已经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我做过了。 那接下来啊，阿姨，咱们就把您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 嗯，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 你好徐老师。 你好，请说。 你好。你辛苦了。 不辛苦。请说啊，是因为什么病来做的？ 我是因为我的那个支气管炎好几十年了。多亏你啊，徐主任。把我这病给我抓走了。 把你这个病给抓走了。 你把我抓走了。 您这个支气管炎十多年，发病的时候都什么症状啊？ 就是咳嗽，没白没黑的咳嗽，吐痰。 吐痰咳嗽。 睡不好觉，就是晚上一个就是咳，白天也咳，不敢出门。 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季节性啊？一年四季都这么咳呀？ 没有季节性，就是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那你咳的这个样子，你吃的什么药呢？平时？ 平时以前是吧？以前没听到你广播上。就是乱买药，你上医院看看，跟着消炎药、这药那药的，我都忘记了。就是吃了一点用都不管。 吃了不管用。 从那听到你的广播，我就一天不拉着听啊。通过这个，一点都不咳嗽。 这次是。一点都不 可能。我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这个啊，它是一个全新的生物疗法，你每天来做一做，哎，你看看，不知不觉的，咳嗽就止住了，也不用吃药了。您是觉得做了几次以后，感觉到这个咳嗽就没了呢？ 做了3次。 3次以后，就觉得这个咳嗽没了。 咳嗽没了。原来我坐公交车我怕凉，也得拿个厚褂子。现在昨天就不用了。 昨天开始不用了。坐公交车吹点风也没事了。其实这个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它就是你气管里有炎症了。炎症会破坏你的呼吸道的细胞，任何的东西都会引起你咳。所以我们讲这个细胞的问题你要把它解决。细胞不解决了，它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炎症，那就挺麻烦。生物场治疗仪它可以释放一种远红外，远红外的作用就是消炎杀菌啊，还可以释放出跟巴马一样的地磁场。这个地磁场呢，可以修复你呼吸道里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呢恢复工作。你看，一个消炎一个修复，所以你做了几次以后，呼吸道里的脏东西越来越少了，咳嗽呢也就止住了。 徐主任啊，我不光是这个气管，我的胸脉啊，原来睡觉哈，睡觉我有心梗，得过心梗、脑梗 啊， 胃溃疡， 这些都 好的很多了， 好了很多了， 这好的很多了，我太感谢你了 啊，不用谢我，坐着好就行啊啊。今年 徐主任啊， 您说， 那个。咱们这里这个，我能用吗？我这些毛病， 你完全可以用。它是生物制剂，是生物疗法当中今年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成果。你用的治疗仪呢，是外在修复细胞的，它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让你的细胞永远充满活力，就是让它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它健康了，那咱们的器官也健康，那人呢就不得病，或者是。得病也是一个小病，不是大病，这样咱们就可以健康长寿，完全可以用。同步用的话，你身上的病症会得到改善。 太好了 啊！就是你说的心脏啊，或者哪儿啊，或者是嗓子啊，或者什么呀啊，打个比方说睡眠呐、啊，什么全部在内啊，效果非常好。 太好了 啊！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想用就跟他们说一下，有。他们通知你，你想用你就来用上就行了，好吗？